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肉丝 啊，今天我们要来录第七季的第十二集。那第十二集以往来说都是每一季的最后一集，但 哦，是吗？ 对，以往来说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对，但是这一次我们要不要把它当作是第七季的最后一集呢？我们再讨论讨论好了。 好 好，那在此同时呢，就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近况吧。 好， 我想听听希杰的。 好，我的近况比较特别的，就是今天早上我和维刚去拍了第三集的最后杀青了，就是上次说的纪录片。好，我们有三集嘛，今天我们去拍第三集了，杀青了，所以说大家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三集，因为我还没剪，剪了之后就可以上映，非常期待。然后所以我们拍完之后，我只能说现在录音的时候我非常的累，非常的想睡觉， 太忙了，太累了。 我相信维刚也是。 想要帮听众朋友们代为发问，这个三部影片可不可以再帮大家就是说明一下大概是跟什么有关呢？方便说吗？ 就是伪纪录片呢，就是跟一个台湾的传说吕洞宾的传说有关的纪录片， 然后我们跑去找这个传说的一些事情，一些看看一些算是古迹吗？但是是一些现象吗？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拍出来呈现给大家看。我觉得在这次的活动之中，我是受邀的嘛，然后希杰是起头的，我有拍出兴趣耶。 你有吗？我还觉得我累了 啊。你已经累了。 我想要改成哎，只有室内景的故事就好了。我觉得 不要再去户外嘛。 连续三个都是爬山，尤其是今天的路程最短，但是是三集里头故事的路程最短的，但是它却是最拍起来最累的。 蛮累的，复杂度很高。那蓝豆丝看我们玩得这么疲倦又疲累，不会起心动念的想要加入我们吗？ 不会耶，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你们一些些片段，我就觉得还蛮值得期待的，只是我不想参与拍摄，因为太热了。你知道上个礼拜啊，等你们先讲完近况， 那如果是室内呢， 分享一下我情况。 如果是 室内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冬景哦，冬景绝对可以。是想要去玉山吗？我觉得室内的我会考虑，但是我还是不想要露脸。我可以帮你们拍，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露脸。这样可以吗？ 也是一种方式咯，我们再来讨论讨论。 其实我想要拍， 对啊， 拍蓝豆丝的，我就一集就好，可能客串。但是凡是他出现，他在里头就是走位啊，什么镜头取景全部都是正常，但是全部都打马赛克。 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不累吗？ 现在有一种那个手机 app 可以直接把人那个 key 上其他动物的符号啊什么的，也蛮方便的。 我就是想把它这样子拍。 我觉得不如就是不要上路径，就不用打马赛克啦，你知道吗？何处惹尘埃的概念。 可是这是一种戏剧效果，这样 好吧？我们私底下再来说服。 不要让大家那个盯着马赛克看是怎样。 一直看着马赛克，通常只会在别种影片出现。但是盯着马赛克可能也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好看的。 好吧。 希杰的近况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别的了。 今天真的还蛮累的。那蓝豆丝呢？ 我的近况，我上个礼拜啊，其实处于一个非常难熬的阶段，原因是因为我礼拜一早上的时候非常早起，就是非常非常早起，早起到就是人家可能是正要睡觉的时间我就起来了，这么早起，然后导致我上班九点上班的时候我有点昏昏的，就是不知道现在干嘛，就头重脚轻，然后就是礼拜一本来就不太能上班，但没想到又早起，然后又这样昏昏的，我那一天根本很懵，你知道吗？懵到一个好像自己喝了85度高粱一样的懵，然后再加上那个天气啊，什么三天热翻了，然后再两天冷死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种气候实在是太诡异了，所以导致整个身体都好像还没有回到，就是一直在调整时差，要不然就调整温差的感觉，所以这整个礼拜来讲就是昏昏沉沉的过，就是只能说踏出门一步之后发现有风赶快回去加衣服，然后踏出门觉得太热赶快回去就再换成短袖，就很怪，就抓不到自己应该要穿什么衣服。你们会这样吗？ 有，我有同感。这其实 对啊， 我可以顺着讲我的近况吗？ 请。 我上礼拜呢，就是应该说上个礼拜再早一点点，我们不是录了上一集吗？然后我的喉咙就开始走下坡，然后接着就感冒了。然后所以说我们后来在讨论要什么时候录的时候，我才说我们要在今天录，然后明天就要播这一集，就是压在最后一天。那是因为我上礼拜就前几天，就是南斗士所说的那种天气一直在交界转换，然后说变就变，很难适应，然后就身体萎样，然后 真的 声音就非常非常的糟。即使到了现在呢，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糟，大概 是觉得有一点卡卡，但不到糟啦。 对，就是没有很好。我完全可以了解蓝豆师所描述的那一个心理生理状态， 没错。 所以蓝豆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还有啊，就是今天是那个劳动节嘛，大家正常的劳工朋友们应该都在放假吧？那你们有放假吗？ 有啊， 我们跑去拍影片啊。 哦。对，然后也今天呢刚好就是要报税咯，要报去年度的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准备要报税啊？ 但是今天不是档期吗？ 说到这个，我刚刚从半个40分钟前开始准备要帮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报税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超慢，就慢到一个很可怕，慢到一个我要把所有手机、iPad、iPad、电脑、笔电的网络全部关掉，电脑才可以用，主机才可以用，然后他们网页才可以用，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他是需要这么大的频宽吗？是这样讲吗？ 不是很懂他的原理耶，但是好像就是有上新闻，怪怪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乖乖，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今年呢说健保卡可以注册，然后报税当做一种是那种凭证报税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 我很认同这个方式。 对，我也超认同的，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用。但是在就是他们都做得很不完美，就是有点瑕疵，就是他常常读不到健保卡。就是当我帮我爸爸算到最后。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应该要把所有的读卡机都相容才对啊，就相容性要放很大才对啊，对不对？ 这个 不能就是很严格限制读卡机的型号、状态或连线状况吧？ 或许也是为了安全吧， 而且 怕大家乱报税、啊。 但是呢。我帮我爸爸就报税，就他有很多步骤嘛，基本资料啊，然后试算啊，什么什么，都到最后一步都要填到退税的账号了，都已经填完了，他跟我说连线不正常 ，Oh no， 无法读取健保卡，你无法读取健保卡，你前面那些都在干嘛？ 他所以他不是先读取健保卡再让你填资料， 他要先读取健保卡你才可以抓出他去年的所得还有去年的扣除额，都要先读取健保卡然后 key 密码之后才可以抓这些资料，所以等于说我在都已经抓完这些资料之后，我都已经抓到最后一步了，要退税或是缴税的那个地方了，账号也都输进去，卡号也都输进去，他跟我说他读不到， 就 那前面那些是在对，很诡异对不对， 不太完善的 一个系统，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毁誉参半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你很想骂他可能他都能做到这样了就算了吧这样子， 就是他想要变好但他还没有变到最好， 对，就是现在很怪啊，就这样、啊、 所以简单来说那个报税的动作算是完成了还是再等等明天后天才有办法完成， 没有完成 哦， 最后是没有完成，所以导致我现在心情有点紧张，因为我很怕主机突然出声音会影响到我们录音，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一集必须得一刀未剪， 嗯，对，要一刀未剪哦，我们说好的哦， 对，所以我现在神经很紧绷然后我左手拿着读卡机不敢乱动 没有进广告时间吗？没有吗？ 有啦有啦，会进广告啦，放心啦、哦、总共就是剪剪那个头中中尾四刀头中中尾四刀， 好刺激哦，好啦，我近况大概就是我手上拿着读卡机然后很战战兢兢的在录音，嗯， 好，哎，那我来报告我的近况咯，我那个这三天连假嘛，非常非常的充实，第一天呢我跑去我跟我硕班同学跟反正就是男女朋友什么的加一加大概八个人跑去六福村玩，你们最近有去六福村玩吗？ 没有耶、欸、好久没去， 很久没有去了、 欸、我觉得六福村人少的时候真的还蛮不错玩的，然后又有一些优惠的那个价钱值得一去，然后去了六福村玩呢我就去玩，我们就去玩那个泛舟，八个人坐一艘泛舟的那个船，然后诶速度很快，比我想象就是以前的印象还要快，然后我有用那个 GoPro 运动摄影机呢去捕捉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的状态，我觉得再次的告诉我自己就是我买 GoPro 这个运动型摄影机很值得诶，就是可以记录到大家那个快乐游戏的一些状态，我觉得很值得诶，这是我的近况之一。然后近况之二就是我们出去出去玩嘛，然后上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就大家就染上了一个玩桌游的瘾，然后这次出去玩的时候也有带同一套桌游叫做阿瓦隆，还蛮有名的一个桌游，然后我们就一直玩一直玩诶，玩到就是礼拜天出去玩的时候，原定计划是要去看油桐花然后去逛老街，结果计划全部都改了，改在民宿的那个交易厅玩桌游，然后玩到下午三点多天气比较不那么热的时候才勉为其难的呢大家一起去看油桐花，结果大概只看了五分钟吧，看了五分钟的油桐花之后，我们就在那个看油桐花的地点的附近的那个村里民活动中心呢跟人家借了桌子椅子，我们八个人继续玩桌游，然后我觉得如果只是一两个人有这样的念头说诶突然有点想玩桌游诶，但是其他五六个人可能会说我都来这户外了玩什么桌游，我们是要去看油桐花是要去走登山步道的，结果不是诶，就是当有人说欸我们找个地方玩桌游好不好，然后欸八个人里面居然有五六个人就说好啊好啊这边有办法玩吗，然后欸那边有个桌子欸，然后其他人还大喊欸我这边找到椅子了，然后就是有一种每个人都上瘾了，然后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你这提议很烂欸，我们出来玩了玩什么桌游这样，就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提议超棒，然后大家就进入桌游的世界，或许听众朋友们有在玩桌游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大概就是我的近况、 所以你们是去六福村去玩桌游、 第一天是去六福村、 就是、去走， 第二天是去走登山步道然后赏花 吃吃东西逛逛街这样子，但是第二天的计划就是赏花五分钟，桌游六小时。 我可以插个嘴吗？ 好。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集，我们曾经说在节目中录说哪一天呢要来那个，不是直播吧，应该就是录像，忘记是不是直播了。蓝豆丝和维刚两个在桌游对决的那个游戏，然后我会在旁边把它拍下来。 嗯， 这个对， 现在应该过一年了吧？过一年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还没，你夸张，你夸张，现在还没有半年，是因为那时候一讲完之后，我就要准备换工作。 哦，就进入到很忙的状态。哎、 啊， 那我想要再确认一下， 啊、 那盒桌游现在在谁那里？ 我这边有啊，他李希姐也有啊。 那我有黄希姐吗？ 我现在应该在维刚那边，因为我房间没有。 哦，在我这吗？好，那我再认真的找一下。好， 嗯， 我觉得玩桌游真的会让人沉迷耶。好，前提是就是要有很好的伙伴这样子。对， 然后你放心啦、啊、你们就对决没关系，我拍回来之后，所有你的画面都打马赛克。 嗯，认同。 为什么要这样？我可以弄个人形立牌，你忘记我现在 可以 有？ 我怕你，我只是 可以用， 我只是怕你输了之后，你会怪罪在人形立牌，让你分心了之类的。 既然我们说到人形立牌，蓝豆丝也提到他有很好的人形立牌的素材，那不如我们就单刀直入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好， 蓝豆丝来告诉我们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于你过去摄影摄影的旅程。 嗯，好，关于摄影的一些旅程。好，我们下一段回来。 对，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嗯，那我们今天的谈论的主题是跟摄影，就是拍照或者是录影有关的，都可以分享。那我就因为我的工作跟这个也比较有关系，所以就由我来先分享吧。 好啊， 请。 好。我想分享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可能常有时候会到有一些记者会或者是什么庆祝典礼的现场去做拍摄的动作，然后啊，我最讨厌的一种情形就是大型的，我或特别是有蔡英文或者是什么人来的，因为不是因为讨厌蔡英文好吗，是因为那个他们来的那种场合都会超多记者，超多。我们工作的好处是我们有比较弹性的时间，所以我可以比较早到现场去卡位。但是呢，有一种情形真的是非常非常讨人厌，就是你明明已经卡好位了，对不对？ 嗯。 那 对， 你可通常他们都会帮你设立一个媒体区啦，就是拉在后面这样子，然后前面都是各位的座位，各个会来参加活动的来宾的座位，然后呢就会有一种情形真的极度讨厌，你脚架已经架很高了，活动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仪式或什么来着的，这个时候啊，坐在下面的来宾特别是老人，我还没有遇到年轻人会这么做的，但是老人他们会做出一件事情，他们会拿出他们的手机，然后手举超高， 他们也想要当当小媒体小记者。 对，我说你要我给你就好了嘛，你自己拍干什么，这样就算了。还有一种情形是特别是就是一个公司的活动， 通常都只有公司的人来，但是呢比如说到某某电厂，那他们电厂也会有个拍照人员，那他们拍照的人呢都通常都会加闪光灯在他那个热靴那边嘛。 嗯， 好，你知道加上去之后发生什么事吗？维刚，你知道什么反正 交互影响吗？ 不是，那闪光灯加上去之后整个相机变得超高，对不对？ 好好好， 然后他拿起来对焦他拍照的时候，妈的，他的闪光灯就入镜，很丑，你知道吗？那画面整个就是被他破坏掉。 嗯，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干扰。 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老人家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们拿相机的，他们都很喜欢跑到很前面去拍，他们后面还有人在用，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秩序，就是大家会说好我们摄影或拍照人就是平行，大家一样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要去挡到前面的人。那老人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啊，就是要习惯抢资源的，你知道吗？因为年轻的时候苦嘛，小时候苦， 这会引发世代战争啊！ 我就是要跟我最喜欢跟老猴战争的， 你不是歪博士吗？ 我是歪博士，我只要不是坐在博爱座上面，老人来怎么看我都不会起来的啦。跟你们讲， 不是坐在博爱座上的， 对，倚老卖老。抢资源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讨厌，那小时候穷怕了，爸爸妈妈教他们说你以后你就是这样抢，不要管别人，没关系，你就抢吧。就啊，长大之后他们拿 了装机，我觉得这个主题好像勾起了西姐的一些愤慨。我们缓一下好不好，缓一下，缓一下。 他们老了之后拿起照相机就会卡到整个舞台的旁边最前面的位置去挡后面的摄影师，然后呢就变成说后面的摄影师因为他也必须全部所有人都往前移，结果呢就挡住了那些贵宾，就变成大家都在摄影最前排，大家都在摄影拍照，那贵宾看屁呀、啊、都是因为一个老头引起的，都是因为一个单一一个老头引起。然后后来我更进化了，我知道那个假设那个是同一个公司人，不是什么记者，通常记者都不会讲，大家都很有默契，就是 B 公司的人会这样做， 自家人。 好，你这么喜欢这样子是不是？我就故意把你拍入镜，把你的脸拍得清清楚楚的，放上节目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你长什么样子。 哇哦，好有效哦！但是他会去看那个节目吗？ 不一定、啊， 通常他会， 我 不管，他有参加他就会， 我自己爽，我自己觉得他入镜，我就觉得很爽。就要让大家看到，让副总们看到，说是谁这么喜欢挡在荧幕前面。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蛮好的，将计就计的那种概念。 我爸在我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也很喜欢挡在电视机前面。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喜欢挡在荧幕的前面，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整个年代的人？ 我把它合理化，我把它合理化，就是早年相机、摄影机比较少。所以他们对相机摄影机的那个包含他的拍照范围啦，会扫到谁啦，谁会入镜谁不会入镜，就是那个敏感度极低，等于是没有敏感度，所以他也不知道，哎，我这样会挡到你的视线，或者是哎，你这样子会把我拍到入镜，就是他可能对这个敏感度极低。我想这样应该可以说得通，包含还有你刚才提的什么抢资源的理论，小时候穷怕了等等的，可能就是中二起来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希姐刚才提到的那个拍摄的状态啊，我把它顺着讲，我发现那个结婚婚礼现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个通常新郎新娘会请一个主要的那个拍摄的摄影师嘛，或者是外面的工作团队什么的。欸，但是有一些啊，欸，还真的都是年长者，欸，就是那个新郎新娘入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拿着手机或相机冲到那个红毯区、摇滚区去抢着拍照。然后我就有碰到那个摄影真正要工作的摄影团队了，大声斥责来那个与会的来宾，就说这边不要过来，我要拍，你们会影响画面。就是我有看过这种大声斥责与会来宾的情况， 是在婚礼现场吗？ 对，婚礼 现 场。嗯， 那新娘没有生气，就是谁在赶 我的那个场子里面大 声叫。没有没有，他们在那个新郎新娘在门口的时候，他就在请、哦、他就在做这个清场的动作，就是呵斥大家、 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很尽责，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不呵斥他会没办法交差， 等一下不好排， 对，他等一下会 没 办法交差。 而且 这个我可以分享， 但是 我想先说、 啊、你先说。 我觉得那个婚礼主持人也很重要，通常这时候那个上面的婚礼主持人就要先跟大家讲好，不是由摄影师，摄影师是要默默的，是婚礼主持人他要主动的清场、 哦、由第三者来公正的提醒一下。 对，要不然的话等一下大家去拐那个摄影师拐子怎么办、 嗯、卡位了。 对对啊， 那 好好换你理解。 就是啊，这说到这个前阵子应该是去年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被一个已经退休的长官邀来拍摄他儿子的婚礼，好，然后我那天好就过去了，他儿子结婚那天我就过去了，诶，我到了现场，我发现他儿子已经花钱请专业的摄影师来拍摄，真的非常专业的摄影师，专门拍那个婚礼现场的各个细节啊，什么都拍。然后呢，诶，那叫我来干嘛？没办法，那长官他们老一辈的，我就是要站老一辈的，老一辈就是觉得说摄影机越多越好啊，最好360度，诶，应该是如果立体角的话是720度，好、哦、720度积分底西塔底phi嘛、哦、然后西塔是零到派，零到二派phi是零到派，诶，负派到拍好像是这样记吧，忘记了。然后呢，这样子呢，最好是720度都有摄影机拍的，每一个都拍的清清楚楚。结果呢，好，因为我知道对方是有付钱的，就是他儿子可能有付钱请摄影师，那所以应该要以他为主。所以呢，我们几个摄影团队的人就已经约好，就说一开始就说，等一下我们就以你为主。那如果我挡到你的话，麻烦你跟我讲一下，但我会尽量不会去挡到你，这样子，诶，非常顺利，最后拍出来非常完美。但是在前一次啊，我和维刚还有另外一个同事也被一个长官凹去拍他不晓得是女儿还是儿子的婚礼，你还记得吗？维刚 女儿的婚礼 出动几台啊，那一次他儿子也他女儿也有请，女儿的先生也有请摄影机，摄、哦、影师、欸、老人家还是一样喜欢拍720度，所以又找了我和维刚还有一个同事，变成现在有4台摄影机了。你记得那一次拍的有多不爽吗？ 真的很不爽。我觉得但是不爽的点不是拍摄过程，而是 互相卡位 奖金，工作人员奖金实在太少了、 啊、0元嘛，一瓶酱油我记得， 酱油跟一小包米 然后我们还包了红包给他、 哦、对哦 对，反正我 现在还是有点不爽、欸、 互相卡位那种情形，特别是婚礼容易发生、 啊、嗯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事先先沟通好。 好了，我宣导一下， 都是这样。 我趁这个节目，我猜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也有老一辈的听。那你们听好了，不管是你们儿子、女儿、孙女，还是孙儿子、 侄儿、侄女， 结婚的时候，拜托，如果你儿子已经请好了一个摄影，你就不要再邀别人来了，摄影就一个团队的人就够了。 或者是他们进场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打头阵，冲到最前线去拍。 Yes, yes. 这只是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卡位只会让画面变成很多摄影机这样子， 就是当5个人拿到的照片是5张平庸庸俗烂照片，不如只有1个人拿到超好超强超赞的照片。 对， 这是一个概念， 5张照片，结果呢摄影机、欸、每张照片都有别台摄影机，那能看吗？ 没有照片都缺 个。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哎， 请说，请说。 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就是其实除了专业的摄影团队之外，还有拍照团队。因为为什么他们就是会乱成一团？因为他们很想拍照，他们其实不是想要录影，他们想要拍照。所以呢，如果说你请录影团队，然后顺便再请 两位以上的拍照，因为你一位是要跟着新娘子嘛，那还有再多请一位是专门拍现场来宾的，就好像以前公司尾牙的时候都会请那个摄影师嘛，对不对？你就专门请人家来拍照，然后帮他们拍，然后可以把相片传给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喜欢这张相片，他们自己要去跟那摄影师买之类的，有没有？他们也可以得到漂亮的照片，然后你跟摄影师也可以就是，然后因为他毕竟是你请来，你请过来的嘛，那这样的话会帮他做点生意啊，搞不好还有折扣之类的，就怎么样？ 我遇到的情形是，是他那个团队就已经包有摄影和照相的了。所以他们两个彼此互动就已经瞧好了，这样。 我现在是说照相的通常只有一个，现在是多请一个，是专门不要跟着新娘子的，就是专门拍亲友的。 哦，有，现在已经有很多团队有这个概念。像我， 对，然后直接在门口，直接在门口下电脑，然后你要洗哪一张，我传给你，你就付钱，这样就对了。 这是一个六福村的概念吗？ 对，六福村 游乐园的概念。 出去门口看你的，拿到你的编号，找你的编号。 请后面还会写，请勿翻拍，翻拍视同购买。 也不用，不用给钱啊，就是全部拍完之后，不是新郎新娘都会把它上传到一个地方 分享给大家。 对啊，大家自己去抓就好了。 哦，对啊，大家去抓就好。对， 就是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请大家不要拍照，我们会分享给你们， 对， 这样就好了。 对，哦，也是哦。然后礼金多加一百。 对啊， 礼金多加一百。 一个人至少保证有五张照片哦。 这是一个， 但是一定会有人听不懂啦，一定会有人哦。 一定的， 你已经主席已经讲好了，讲说不要，等一下不要拍照，不要摄影，等一下一定还是会有老猴子在那边拿照相机在那边拍啦。 嗯，我觉得这太难避免了。这个，但是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一下。 对， 年轻的提醒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或什么的，是礼貌性的提醒一下，慢慢把这个观念散播出去。 如果我结婚哈，我如果应该是不会，但如果我结婚了，我主席已经讲了，等一下不要摄影拍照，还有人敢给我摄影拍照，我就把他请出去， 轰出去， 请出去，出去。刚是 但是红包要留下， 对， 你一定会上那个什么卡提狂 卡 提诺什么狂新闻之类的， 就是狂，就是狂， 九四八七九四狂，或是古阿莫之类的。我今天要说一个新郎赶人家出场的故事之类的， 好一个感人的故事哦， 一个感人的故事，对， 太感人了。 对，类似这种。 哎，那我顺着希姐的这个话题继续往下分享好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拍照这件事情啊，那个在我们平常的那个生活娱乐之中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加上现在手机也可以拍照，平板电脑可以拍照，然后加上专业的相机单眼啊什么的，其实摄影的人口已经呈现爆炸式的一个成长。可是出去玩有一个情况，就是特别是像我这一次出去玩，好几个人一起出去玩，出去玩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们有没有碰到那种有专属摄影师的，就是比如说某某人的男朋友啊，或者是某个特别爱照相的同学，然后他就会帮大家照，可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整个出去玩的照片里面没有他。啊，你们有碰过这种情况吗？ 有啊。 这样其他人也太不贴心了吧。 我现在就是想要倡导这个概念，就是大家一定要贴心一点哦。如果有那种比如说他可能有在玩单眼相机或者玩专业的相机，他帮大家照相，可大家也可以贴心一点的跟他询问说，哎，我用你的相机帮你照一张好不好，或者是我帮你拍几张风景照，跟你拍一张独照或什么的都可以，一定要把他拉进来哦，不要让他变成边缘人。我觉得这个小动作举动还蛮重要的，至少我自己有在拍照，我也可以了解那个摄影师变成边缘人的感觉。所以我当我有看到，比如我这次去玩有另外两个同学都有带相机，然后他们也是疯狂帮大家照相，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没什么必要照，可是关键的时候我都会跳出来说，哎，那我帮你们拍几张。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动作很需要贴心 的 提醒跟做到啊。那你们有没有碰过那个整场出去玩，然后那个摄影师没自己照片，没有没有 画面中完全没有自己的情况，你没有碰过吗？ 有啊， 我比较少，但是有的话可能是我朋友故意的，因为通常都是我们一群姐妹嘛聚会，那有些人就会带自己的男伴或者什么的，有些人就不想拿自己男伴入镜的话，就叫你负责拍照好了。可是你知道这种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第一个你看到照片会气死，因为可能那男生也不想拍就随便拍，或是他可能 focus 他女朋友、或是说他的女伴之类的，所以其他人拍的不好，或是什么闭眼睛，或是在侧边然后被拉圆或拉宽了他也不管之类的，所以你看到照片就觉得天哪，就还不如我们自己自拍好了，类似这种。这种的话通常就是当我有个女生朋友很气她男朋友的时候，不想让她入镜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事。 集体霸凌他，这是属于故意的， 对，集体 不是不贴心， 对， 是集体霸凌。 对对对，然后第二种，然后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会很贴心的说，不然一起照好，我们请店员拍，或是在外面请路人拍之类的，不会故意说就是冷落他，就是会有两种啦，所以我觉得还好。对， 好，那我想要 故意， 没事没事，请说。 没有，我就是说，如果就是。要嘛就是真的故意就觉得说不要叫他拍好了之类的不要叫他一起拍，或是不要让他拿相机拍，就这样 所以就是可以呼应上一集啦，可以呼应上一集，就是其实蓝豆是相当注重摄影师的技巧与技能，所以上一集才会说教育小孩的时候小朋友一定要学会被拍照和学会拍人家照片， 没错。 我觉得21世纪很重要。 你们出去旅游或者什么的，你们会比较喜欢是用拍照，还是比较喜欢录影的方式来记录你们的旅行？ 我个人是觉得拍照就要占很高的比重，但是因为我最近买了那个运动型摄影机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别的时刻可以录影，但是不要整个旅行都录，整个旅行都录，第一个你拿回来也没时间整理， 对， 然后第二个会录了一大堆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录你觉得这个时刻应该有一点什么关键的什么，然后拿来录一录就好，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蓝豆丝呢？ 我的话我喜欢就是拍照，因为你知道在照片存档的时候，你在滑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影片的话，它就会有个箭头，你就必须还要点开，所以我喜欢比如说录影都放在后面，或是照片都放在前面，所以我喜欢那种阅览的顺畅度，懂我意思吗？阅览顺畅度， 所以不喜欢录影。 对，要么就是我有两只嘛，对不对？两只手机，一只就专门拿来拍照，录影就拿另外一只。所以我当然在浏览的时候，我拍照的东西就可以很顺的，就看了100张。然后录影的话，就可能有五个片段的影片，就可以看那另外一只。所以再次提上两只手机的好处哦。 我个人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谈。这样如果是旅，通常都不会是一个人嘛。那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我觉得可以一个人负责录影，一个人负责拍照。然后那个录影的话，如果不是要拿来做什么分享或什么，就是自己存的话，其实可以用像那个 Snap Movie 那样子的软体 APP 去做影片，就是大概可以记录说今天的主轴是什么，就好了。 从早到晚有一个好像有一种快速浏览啊，然后片段回忆的那种感觉， 然后细节再用照片来填塞你的记忆，这样子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蛮好的，蛮好的。 但是这种如果有人分享这种影片，我通常都不会看。 那种影片就是否自己用的啦。 对对对对，我会把它当做自己回忆用的。对， 蛮好玩的。好，我也分享完了。那蓝豆丝呢？ 因为你们刚刚都分享是拍嘛，主要是拍，然后被拍就比较少，所以我就来补充一下被拍的经验好了。 好啊。 对，因为毕竟本人在一个礼拜前刚好有被拍的经验。我发现啊，你一定要催眠自己，就是你一开始看到专业的摄影机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僵硬，但是你一定要催眠自己，就看着镜头你要把它想成是吐槽机，想成是发薪水当天的吐槽机，你就会觉得不由自主的对他微 笑, 可以理解吗？ 好的一种想象， 看着镜头，对，发就是看着他，以为是 ATM 吐槽机，你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可爱？你就会对着镜头微笑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害怕镜头，就可以直视他。然后再来就是，你绝对不要怀疑专业摄影师叫你做的任何动作，不能质疑。 怀？ 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从小到大这么拍这么多拍照经验，被拍照经验应该是很会拍，对不对 ？No。摄影师他会知道说他哪一个照片拍出来是最好看，哪个角度是最厉害，所以你绝对不要质疑。当你的身体是90度面向右边的墙壁的时候，头转过来那一张照片会很好看，就是好看。你懂我意思吗？ 相信专业。 对，相信专业，你不要质疑他，除非是他真的是叫你背面给他拍之类的，就很怪的摄影师。没有，但是所以就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摄影师呢都是专业的，所以当下呢你就是听从指令，他叫你笑你就笑，他叫你看镜头你就看镜头，叫你手叉腰你就不要怀疑，就手叉腰。对，叫你放松脸部线条，不要怀疑，就一定是你脸部线条太紧绷了，要不然不会就是给你下那么多指令。再来就是这种是比较面对比较专业的摄影。那如果是平常出去玩的朋友，就是跟大家朋友照的时候呢，绝对不要站在最旁边。你以为站在中间会最胖吗？对，旁边会变形，因为现在大家的手机都是大萤幕的，那旁边都会拉宽，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或是如果是直的话，你不要站在最下面，就是蹲下照，你的脸会变得很长很长，就很怪，就会变超怪的。所以绝对不要站在最旁边，你宁愿站在中间，是正常圆圆的样子，正常圆圆肉肉的样子就好。你绝对不要站在旁边被拉宽，这样很可怕。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站在后面会脸很瘦 ，No， 站在后面呢，第一个你没有足够的光源，你脸是暗的，人家根本就看不到你。 都是好专业哦， 超专业的，以一个不是摄影师的人来分享被拍的感， 大大方方站在前面，然后用你看着镜头当做他是吐槽机的表情，这样照起来就很美，一定美。 这个被拍照经验显然不止5年十年。 对，我从幼稚园就开始被训练了。 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而且再来是，你不要以为你的好朋友一定会很喜欢帮你拍照，就是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应该的，因为就像是你帮别人拍照拍个50张，你会不会烦？ 烦死了。 对，而且何况是就是你的好朋友哦，因为我们通常对最亲的人都会最不耐烦，所以好朋友一定，你帮路人拍，路人弄个5张，他就给你白眼，好不好？对不对？ 对。 那好朋友的话，你会觉得你每天都这样看他，或是你跟他最熟，所以你怎么拍，你都觉得说就是长这样啊，就是长这样。No， 千万不要以为别人就是帮你拍照会找到你最好看的角度。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刚好可以在这个环节补充。就是有一次我们以前大学的班上同学一群人出去玩，然后有一个地方呢很值得一拍，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哎，我先帮你拍一张，你再帮我拍一张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说，哎，用我的相机，用我的相机，我的相机有防守震。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拿他的相机帮他拍了一张，我觉得拍得很好。然后接着轮到他帮我拍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的相机有防守震，所以他在拍的时候他的手就拼命的很用力的震动，然后就帮我拍了一张非常模糊的照片。然后我是到了那个旅游结束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说，欸，为什么我这么震？他说我以为防守震可以耐得了我的手震，但是我就是想要测试这个相机的极限，然后没想到相机的极限就到这里。 好瞎哦。 好瞎，你看，就是因为 我不懂欸，因为我觉得大家容忍值都不一样，就是就像男女朋友之间互相拍照的容忍值也不一样，因为女生可能会觉得说她就是要照片要美啊，男生就一定要会捕捉她的角度或什么的，可是通常男生是接过手机之后然后好三二一，哎，好一点的还叫你三二一哦，就是那个随便的就是直接按下去根本不知道她照了美之类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不会有人去 care 你 care 的角度，请大家 repeat 一件 这句话， 不会有人 不会有人去 care 你 care 的角度, 的角度、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 care 你 care 的角度， 对，所以就是你一定要随时随地准备好面对吐槽机，所以你就会 照得好 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创新的 idea， 这是心法，这是心法。 日本人不是都很喜欢 出，我今天又把一个心法传授给你们了。 日本人不是都很喜欢出那种小书吗？就是 你在做捷运的时候可以看。我觉得蓝透师可以出一本欸，什么欸，其实教你如何拍好照片，然后 不是 把每一个镜头都当成 主持 的超级， 他不是主持，他是如何被拍的美48招。 对，对，这只是其中之一。再形而上一点，就是你把面对镜头的时候，你除了把它当吐槽机之外，你还要把当下的心情，因为不要小看相由心生这件事情。有时候怎么照怎么不好，是因为你那一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你长得丑。是因为你思绪太烦了，思绪太多，心情不好，有杂念，所以你没有办法拍出好照片。但是当你放下一切之后，把今天当作是发薪水的日子，然后你再看着镜头，哇哦，那个照片一定很漂亮，真的， 状况一定不得了， 那个笑容无敌。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 是不是？ 哎，那蓝豆丝最近拍的那一组照片，是否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你说整个照片给大家看，还是说跟大家分 享 我怎么拍成那一组照片？哦，我跟你讲，因为那个就是说到为什么上一段我的近况是，就是礼拜一要很早起，就是因为我礼拜一进棚去拍照，为了交功课，所以我就必须拍照。然后早上5点拍照，你知道？前面真的我不想夸饰，但是50张都是白拍的，根本不在状况之内。后来觉得不行不行，我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就浪费了半天的时间，或是浪费我早起的时间吗？后来我就调整自己，就是刚刚用刚刚的心法，所以再继续就是听从摄影师的指示，因为一开始我怀疑他，一开始我真的怀疑他，我想说这个角度是怎么了？就是我一开始有对他有所怀疑，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后来我摒除杂念，然后利用心法，遵照专业指示之后，果然那3张是还蛮成功的。 所以刚才蓝豆丝所分享的那一切的那些小技巧，都是这个礼拜学到的耶。 对，没有，就是礼拜试用出来，我本来就存在内存在里面，但是我没有把它发挥出来的。 那件说明书就对，但是通常都不会去点开。你那天点开， 对对对，就有个问号。我那一天就是点开了，就是右上角不会有问号吗？ 对对对， 就点开，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然后再来就是你选照片啊，你可能觉得说你觉得不好看。但是当下你一定要做比较，就是比如说50张，你就两组比，比到最后25张，再两组比，剩下12张，你再两组比，一定会挑到你喜欢的照片。还有，绝对不要自己挑，一定要遵从别人，因为别人怎么看你照片很重要。你自己看自己不太准，但是别人看照片会比较准，尤其是摄影师，他就是跟你相处了2个小时、1个多小时，他不太熟你，但是又懂得抓你的角度的时候，他去看照片是最准的。所以大家相信专业很重要。 了解，一定要相信专业。哎，我觉得听蓝豆丝的分享真的是学到很多。 我真的掏心掏肺耶。 那我们是不是要下一个小小的结论，还是我们下一段再来 再来下一些结论。好， 好啊，收尾的时候再下吧。嗯，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关拍照啊、录影啊、生活的一些跟摄影有关的一些经验的话，也是可以留言给我们。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刚刚那一段漏漏等啊，大家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就是拍照的那个心法。然后还有最后要再跟大家讲一点，就是拍照呢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是双向的。就是在你和镜头之间，和你和摄影师之间是双向，不管那摄影师是你的熟人、路人，还是过路人之类的，就是你都要，就是你都要跟他在当下那一秒，他按下快门那时候有所交集，所以你必须把你们连接开到最强。 嗯，可以理解吗？要会互动，要互动。 对，你可以不用说话，但是眼神很重要，眼神还有表情很重要，还有当下你就是摒除杂念，然后互动连接到最强的时候，就可以拍到好照片。你知道我的摄影师怎么突破我心房的吗？ 怎么突破？ 分享看看。 他问我说我的名字怎么来的，然后我就很开心跟他介绍了烤鸡店。嗯。 他是想要破冰吧？ 就是、对，他想要破冰，因为我怎么前面五十几张真的是烂到爆，就是也不是烂到爆，就是很僵硬，就是觉得应该要再自然一点，但自然不起来。然后他就放下，他就开始跟我聊早餐，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我名字的由来，就是介绍他家烤鸡店。然后他就说他之后要去英国，那家烤鸡店在哪？我说像 7-Eleven 一样，就是 到处都有。 就是走到哪里就都有，所以不用担心连锁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笑开了，然后就之后的照片就很顺。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欸， 有互留 LINE 吗？ 有啊，一定要啊，因为他要传照片给我。 哦，那你们现在 没有其他意思 ？Case 已经结束了，还有在联络吗？ 没有啊。 哦， 怎么样？ 没事啊。 好像有点八卦，好像闻到什么东西味道。 你不要觉得，对啊，我觉得你专业一点好不好？这一集在分享那么专业的东西，你居然在那边聊八卦。 我的专业就是八卦。 那不如我们既然都已经这么不专业了，我们就继续再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 好， 就是 说， 像一般来说，女生呢，对于那种非常会捕捉女生的倩影的那个摄影师或者是会拍照的男生，会加分吗？会加多少分？会加到爆炸吗？ 其实啊，平心而论，如果这个人是用你的手机或是用一般的器材把你照得很棒，就是哎，不小心捕捉到你最美的一个，这样会加分。但是如果是刻意叫你那边调角度，或是平常吃个饭帮你拍照的时候还说，欸，你下巴收一点啊，你侧一点啊，我帮你打个光，你再靠近那个面一点，或是筷子拿高一点，那种很烦。欸，你就不能让老娘好好吃饭吗？ 你的意思是说他拿起来，就是，不用瞧就要拍到好，他自己就要想办法拍到好。 哇， 对， 神乎其技的那种人， 所以这就是要 感加分。 有没有就是在连接到上一节的软实力了？ 我好像 软实力。那假设这个拿着你的手机的人，他不是用下命令的方式，他是用说，那个蓝豆丝小姐啊，现在闻一闻那个面的香味，闻一闻，然后 想象一片蓝天，好，然后就照到了。假设他是用那种引导式的，但是他事实上也是在引导的过程中去改变你的姿势，这样子是 OK 的吗？ 我觉得这样是 OK， 可是这样子，除非啊，他是专业的，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但是如果在公众场合的话，还是希望是说，这个光线不好，我再拍一张，然后是他自己去找角度，而不是去叫你瞧角度，因为你这样子别人会很怪啊！我要拿筷子、拿叉子，拿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很假，在那边拍照的话，不 OK 的。 自然而然捕捉到 女生对会照相的男生是有加分的程度没有错，但是过犹不及。 嗯，那如果他一开始当下拍的好像很烂，但他回去拿去调色啊，或者是后置就变得超漂亮，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我跟你讲，这个连女生不乐见的。因为如果一个女生她要靠照片就是要靠后置修片才会得到好照片的话，她为什么要给这个男生拍照？ 这是有透露出一些负面的讯息的一种方式。 对啊，会觉得说原来我的照片你都要回去修过吗？ 可是有时候就是背光啊，有时候就是光线很差啊。 所以我说是不是这个照相本身的人他要去找到一个光系光源家位置家角度好各方面都 OK 再照下去。 天哪，真的是 一秒定一生啊。各位， 但是如果当下的场景是很有意义，不拍不行，但是只是它的光源真的太差，需要你配合来调，这个时候你又要它拍得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当然是可以沟通。我觉得这是可以沟通的，不能常常发生，就是大家要有精进的能力，你知道吗？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我 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就是像那个电影，就浪漫的电影或者浪漫的电视剧里面会出现的。就是如果说我是刻意的去制造一个浪漫的场景，然后等到你进到这个浪漫的场景之后，跟你发生浪漫的一些谈话或者是互动，那就显得太刻意太油了。但是如果说是今天我们只是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互动之中不小心产生了一个什么神奇的果实或神奇的火花的话，那才有一种 对 那种命中注定会发生这个火花的那样子的浪漫气息。 对，真的。 但是不能说好现在这个角度再瞧一下再瞧一下，好很浪漫，但是那就不对了，那就不浪漫了。 我对，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件事情吗？因为 好啊，请说啊。 N 年前，就是我大学朋友他出社会，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大学朋友出社会，他们员工旅游，然后可以找一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去。刚好他的同事有人在玩单眼，他就带了单眼去。然后呢，他就随意，他其实是拍拍东拍西的，什么都拍，他就随意拍，然后刚好拍到我的侧面，然后有一个角度，然后那一张照片呢，整体的就是配置都还不错，就是人物在对的地方，后面的背景焦对焦都很准。然后唯一的不好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学生，我就没有化妆，然后就可能就是皮肤有点暗沉，然后还熬夜写论文会有痘痘之类的。但是你如果眯着眼睛看的话，那张照片是很 OK 的。就是眯着眼睛，然后对，就很唯美，那个构图非常好，因为它是一瞬间拍到的，是不是很 OK？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这张照片还不错，因为在单眼相机里面那个荧幕小小的嘛，觉得还不错。可是如果是传到电脑上传图过来的话，就会觉得说，那张照片其实很丑，就是自己脸部的问题，是本人的问题，不是构图的问题，是自己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有这种照片？所以会要求他说，你不要把这照片传出去，因为虽然构图很漂亮，是在他的单眼相机里面，可是是我本人啊。然后我就会要求他说，不要传出去，我觉得那个脸这样不好看之类的。就他刚好也会修图，他就把就是把。光线加强之后就觉得说脸部的线条就比较 OK， 然后但是呢他就修过头了。这个人我不太认识他，他是朋友的朋友朋友同事，所以他修过头之后会觉得说，天哪，你 可以不要再用我照片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吗？ 哎、欸，你要想一下，他可能盯着你的脸，盯着你的面容两三个小时。 对，好险是侧脸，要不然我就会疯掉。就是你们可以想象，虽然说他很会拍照，然后也会修图，但是你就不舒服啊。 所以那有加分吗？不要说那个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对他这个人的 没有。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朋友同事真的很烦呢、欸，就听不懂人话嘛、 哦、 之类的。 好天哪， 就是会觉得就是类似这一种啦。 我觉得这世界好残酷啊。 觉得蓝豆丝杯摄影大赛的冠军真的是很厉害， 能得到这个杯的冠军不得了了，告诉你， 不得了， 不能修图，自然拍照 可以修，是自然拍照可以修，但是你不要就是刻意的修太多。他修到最后，我都感觉自己是琼瑶女主角，你知道吗？ 那已经物化太多了，是不是？ 对，不是。是因为本来跟背景是那种山水，有小河，有山，然后有就是有绿绿的、蓝蓝的，然后我就刚好穿粉红色衣服，然后所以就是整个画面构图是非常好，又绑个马尾的侧面，就是一个学生妹的照片，但是就觉得说不要再过度修图，因为就很怪，就好像变很刻意我做出那个动作，因为我的手在拨刘海。然后他修到最后就变好像我很刻意去抓着刘海，嗯，你懂吗？这样就很怪啊。 要 然后还一直传，然后就觉得对，真的要适可而止。而且更要不得的是，他把修好的跟原图对比，然后任谁都会崩溃啊。 好有画面。 我觉得这很残忍吧，就是上一张给你看修好图，然后再看给你看原图，哇，自己都会吓到，你知道吗？ 好、嗯 欸，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蓝豆丝今天的分享让我等一下会好好检讨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 ， 我在拿相机拍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儿犯到了一些踩到一些不该踩的线，犯了一些不该犯的戒。 对， 我会好好的思考检讨。 基于我们这种个性，就是不太想让人家为难的，我们在外面只能陪笑脸，但是回来呢就会捶枕头、欸。 嗯，恨在心里。 我懂了。 对啊，所以大家行行好吗？ 好， 好， 放过我们吧。 好，好了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好了。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拍摄相关的一些经验谈，或者是想法，也还是欢迎再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觉得蓝豆丝哪里讲的很好或不好，觉得希姐哪里讲的很好或不好，或者是魏刚哪里讲的很好或不好，就是告诉我们一下。 嗯哼，嗯哼， 大概就是这样喽。 对，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有点想这一季，今天就是最后一集，然后中间穿插，就是等待的时间穿插我们的三集纪录片。 好啊，这样可以休息个一段时间，但是大家又可以看到我们其他的部分。 嗯哼， 差不多可以休三四个礼拜吧。 哦，这么久啊？ 对啊，好啊，我们也是有在做事啊。对，嗯， 欸，我先说好，六月啊，有两个大行程。一个是员工旅游，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要结婚，所以有可能录不到。 好啊，那就顺势来，好了，我们来瞧一下好了，我们会给大家完美的交代的，好不好？ 好了，结论之后再说，好吧？ 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